些坚持，是偶然的起始。当我们面对面对时，世界就是你样子。我的手指想念你真实，我们一起从遥远走到了咫尺，而你是打开我心扉的诗。爱是言辞，你是言辞的解释。如果可以一起奔向末日，证明爱是最是打开我心扉的事，爱是